Lesson 7. 第七课，我会唱京剧。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大卫有什么特长？ What is David's special skill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你们有什么特长？ 我会踢足球。 小双，你也会踢足球吗？ 我不会踢足球，我会打乒乓球。 芳芳，你呢？ 我会拉小提琴。 你会不会拉小提琴，安妮？ 会呀，我还会弹钢琴。 阿里，你有什么特长？ 我会唱京剧，还会说相声。 大卫，你有什么特长？ 我会吃中国菜，我是美食家。